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或者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统计局公布8月份居民的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1%。人民银行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国新办表示，用人单位招聘不得限定男性或者是男性优先。北京鼓励民生外资、国有企业投资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高精尖产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比较喜欢哪一种玉石的饰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打开这个听听 FM， 然后找到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往上一滑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如果您的留言被精选之后呢，您还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现金红包。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显示，2021年的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3%，食品价格下降4.1%，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0.3%，服务价格上涨1.5%。那么1到8月平均来看呢，全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0.6%。再来关注，统计局表示，8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2.0%，影响 CPI 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大约0.58%。在食品当中，这个肉类的价格是下降了27.1%，影响 CPI 下降大约1.2%。其中猪肉下降的幅度比较大，是44.9%，影响 CPI 下降大约1.09%。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是6涨1降，其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居住价格分别上涨5.9%、3.0%和1.0%。 再来关注，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为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人民银行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在今年剩余4个月内以优惠利率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支持其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要求贷款平均利率在 5.5% 左右，引导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3000亿元的知晓再贷款采取先贷后借的模式发放，地方法人银行先发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之后等额申请知晓再贷款，以确保再贷款政策的精准和直达作用。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9号表示，未来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点将在前海地区先行先试。那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大量的国际性金融机构，目前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超过了8000亿元，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未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点将在前海地区先行先试，这将有助于拓展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深度和广度，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的市场的地位。再来看9号商务部方面表示，商务部将着力推动我国数字贸易加快发展，一是加快顶层建设，提出符合我国特色的数字贸易发展工作举措，二是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现行的先试，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建设性的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那么四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支持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再来关注，9号商务部表示，将出台一系列的举措，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总体方案。商务部介绍，将会通过 CEPA 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便利香港澳门各领域专业人士在前海横琴就业职业，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深圳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围绕战略定位，立足区位优势，深化粤港澳合作，支持横琴合作区面向澳门实施一揽子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创新举措，支持前海合作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促进内地和港澳经贸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再来关注，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号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指出，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规范招聘行为，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当中，除国家另有规定之外，不得限定男性或者是规定男性优先，将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之中，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展联合约谈。 再来关注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近日发布了关于2021年第二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报告。这份通报显示，今年二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超过了84000件，较2020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了 25.5%。其中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是26000多件，同比增长 12.9%， 占投诉总量的 31.4%。 其中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的投诉量位列前两位，股份制商业银行当中，光大银行、中信银行还有投诉量是位列前两位。那么在外资法人银行当中，东亚银行的投诉量位居第一。再来关注9号沪指午后是震荡走高，再度逼近3700点关口，创业板指收红，但是个股仍然是跌多涨少。另外，两市成交额超1.4万亿，连续37个交易日破万亿。钢铁板块持续走高，八一钢铁、太钢不锈以及韶钢、松山等等是纷纷涨停。另外，军工股异动，中航、西飞直线是拉升涨停。那么白酒、饮料、工业母机概念是有所回暖。那么从盘面上来看，采掘服务、钢铁、油气、煤炭等板块是涨幅居前，元宇宙、云游戏、光刻胶、半导体等板块是跌幅居前。那么截至收盘，沪指是涨 0.49%， 深成指涨 0.07%， 创业板指涨 0.06%。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9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关于促进高精尖产业投资推进制造业高端制造绿色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通知显示，要鼓励民营和外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投资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高精尖产业，做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做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与设备、绿色能源和节能环保等北京制造特色优势产业，抢先布局光电子、前沿新材料、量子信息等领域的未来前沿产业。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9号据天眼查 APP 显示，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当中退出，大股东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了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那么同时，茅台集团企业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变更为了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那么此外，茅台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已经由高卫东变更为了丁雄军，实收资本由5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1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了100%。 再来关注，根据阿里拍卖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3号楼114层不动产呢，及曾经的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乐融大厦，此前呢，它的名字是乐视大厦，在9月9号的10点起拍，起拍价是5.7亿元，评估价是8.18亿元。截至当天上午的9点，该场线上拍卖已经吸引了31万多人次围观，但是拍卖的报名人数为零。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持续锁定。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抛出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喜欢什么样的玉石的饰品啊？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的聊天室当中。我们看到清风飘扬他说啊，喜欢手镯啊，翡翠的、玉髓的都喜欢啊。然后四牌楼他说，哎，喜欢扳指。另外呢，这个朝花夕拾说啊，喜欢女性特有的饰品，那就是手镯了啊。另外啊，燕林说喜欢的是翡翠吊坠等等。其实我们能够看出来哈，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吧，所以玉石呢是大家普遍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这种宝石的类型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国玉新疆和田玉文博馆的营销总监吴倩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同时呢还有国玉新疆和田玉文博馆的店长展丽娜，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吧，我们的这个国玉文博馆是民营性质的这个文博馆吗？ 对，是民营性质的，而且是以和田玉为专题，就是主题的，然后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做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玉，也有很多人不喜欢玉。搭建这个平台呢，就让更多的人他能有一个进一步了解和田玉的机会。当然对有的人他喜欢玉，他可能想购买吧。对和田玉来说，他可能不了解的部分很多，包括和田玉的这些颜色呀，包括它的质地呀，包括它有很多产地，有很多产状，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搭建的一个平台呢，就是让更多的人他有一个有一个学习他、认可他、接触他的一个机会。当然了，最后不管你是在任何地方去购买，它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是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做出来的一个贡献。 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很多朋友对于玉石哈，他只是喜欢但并不是特别了解。 对， 但是这个哈，不了解归不了解，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去商店去选一选看一看啊。但是我觉得做一个这个和田玉的文博馆，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消耗还有时间以及整个场馆的打磨，应该是比一个门店要耗很多心血的吧。 对，我们这个店呢一共是3000平，其实真正的销售展销区呢就是一个600平，其中2000多平都是一个文化博物馆这样的。它除了就是说我们希望打造这个平台，让更多人，因为现在这个行业里头不管是乱价呀，或者是不明确产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消费者他其实 就是我们接触过很多顾客，他以前可能在本地新疆本地就买过玉，但是买的不对，所以很多人都是我想买一颗，或者我想了解一下，我哪怕不买我了解一下，但是我没有一个途径，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平台让人家有一个接触和田玉的途径。包括和田玉它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就包括那个孔子啊给和田玉赋有了十一德，像以前的大儒，不管是孟子、老子、庄子，他们都对玉很推崇。然后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玉呢，让更多人对这个传统文化啊，包括这个玉德、品德这方面有所了解。 嗯，那我们的这个和田玉的文博馆是在什么地方呢？ 嗯，是在新疆驻京办，北京的新疆驻京办，在三里河路的七号。然后不清楚的可以在那个导航里头直接搜国玉和田玉博物馆，大众点评里头也有，也可以打电话预约。因为我们博物馆呢是免费开放的，而且还有专业讲解的时候是给大家讲解的。然后如果想就是过来就是参观一下博物馆的人，最好是打电话预约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讲解员他那个人少，他就可能顾不上。你可以打我们这个电话6835-8369。 6835-8369，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去咨询一下哈，看看在什么位置，离自己远不远，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去了解哈。另外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哈，对于这个国玉的品牌啊，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也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玉品牌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那其实我们国玉是成立了有8年，那今年也是我们一个8周年的店庆。那我们这个店呢，整体的话就是进店其实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店是会实名产地，那这个可能是大部分做和田玉的一些品牌啊商家也好是不会做的。那我们会让就是进店的所有的客人清楚自己就是对玉包括自己买的是和田玉是哪儿的，因为现在和田玉它是一个泛指，那它有青海产地、俄罗斯产地还有新疆产地3种产地。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买的时候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包括自己现在手里有一些和田玉可能也不太清楚当时自己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地。那我们呢就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因为毕竟产地不一样，它玉质呀结构呀它都是有区别的。那来店里我们会讲解的比较详细，那包括我们楼下有一个2000多平米的一个博物馆，可能整个博物馆转下来的话对和田玉有一个大概的认知，那是先让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解和田玉，然后如果喜欢的话那楼上也是可以购买的。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牌优势吧，就会明确我们的产地还有产状。那第二个呢，像我们这个店开业呢也是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定位，我们是一个实价销售的。那可能我们从开业一直到现在一直就是不打折的一个这样的就是体系吧。那像我们这个一般了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玉石可能都会3折呀5折呀这样的，但是对，但是其实可能对玉不是特别懂包括不了解它的价值的人觉得是很有吸引力的，觉得这个东西打了这么高的折这么低的折扣，那觉得是就是觉得我是占便宜的，但其实不是。其实呢我们店是更推出和田玉这个价值，那你觉得这块玉它到底值不值这个钱，我们是给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定了这个价格，就不会再浪费时间就是来回来去的讲价呀划价，可能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关注这块玉本身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那第三个方面，像我们这个店的话就是店内所有的产品呢都是千挑万选上柜的，可能不会就是用一些油流有裂或者是结构杂质呀这种不好的玉上柜台，那就是保证今天的客人看到的每一款玉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我们层层筛选的，包括我们的库管呀包括我们店内的就是店长验货的时候都会就是把关，所以说给消费者呈现的都是很好品质，不管你是自己带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很拿得出手的。 确实刚才其实两位也提到哈，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文博馆当中有2000多平的这个展示的空间，那这2000多平的展示空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哪些不一样风格的这个作品呢？ 文博馆它主要是有4个大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简单的这个玉框，包括它的和田玉有7种颜色，然后它有紫料、山料、山流水、戈壁料，这样有4种产状， 它具体的这有食物，还有它不同的产地的特性，这第一个是它这个原料这方面，然后就是开采篇，就是和田玉一般古代是怎么开采的，现代是怎么开采的，会有一些文字介绍，然后就是一个玉器的一个历史篇，历史包括古代人是怎么雕刻玉的，包括这个五千年不光是和田玉，整个玉器在我这个五千年文化中它起到一个什么地位，它就是一个不同朝代它代表作有什么，然后最后是个现代篇，因为现在玉雕流派就很完整了，它有北派的什么特点，苏派的什么特点，然后扬州派的，上海派的，海派的啊，各有特点，然后各有特点的玉雕，然后也会汇集到一起，最后是一个小小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影片，就把这个和田玉从开始到最后有一个5分钟到10分钟的一个影片吧，介绍一遍。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互动当中啊，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朋友说哈、有的对于饰品好像不是特别的热爱，但是他对于这个车挂呀还有这个摆件啊特别的喜欢，那咱们的这个文博馆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呢？ 摆件是有的，因为那个摆件在古代到现在来说都是玉器，都是大件，也算是镇店的这种东西，所以这摆件是有的。车挂呢也有一部分，但是相对少，因为现在车上不让挂东西了嘛，所以相对少一些。 也就是说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考虑， 对对， 然后这样做的就少一点。 对。 那么我们看到啊，现在国艺文博馆是正在举行这个第八届的手镯节，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我们请两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那个我们这个手镯节呢，就是听名字也知道肯定是手镯比较多，那我们这个现在正好也是一个8周年的店庆，然后也是为了回馈新老顾客，所以就是店里也是新上了有上千只手镯，那集齐了就是和田玉的有7种颜色，从白玉啊到糖白玉啊、鸭蛋青、墨玉、黄玉、翠青和碧玉，就很多种，就是如果对和田玉不了解可以看一下欣赏一下和田玉的各种颜色。那我们这次就是镯形的圈口也是特别齐的，从最小的可能是4950的圈口到比较大的6667的都是特别的齐全。那我们这个活动呢，那这次因为之前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是不打折，那我们这次也是有一个打折的活动，我们现在是全场的手镯是一个8.8折的一个折扣，那不仅打折，在折扣的基础上还会赠，就是还会有一个抽盲盒的活动，那一般你买完玉的话就是抽盲盒是100%会就是抽到一个心仪的玉的，那我们那个玉也是就是这个盲盒里面的这个玉也是很丰富的，那有和田玉的牌子呀，还有和田玉的首饰盒呀，那包括如果给孩子带那种小的平安锁呀都特别齐全，那我们这个也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 所以说应该是小朋友戴的那个小镯子也是有的吧？ 对，都有，特别齐全。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位置啊，它是在3里河路7号的新疆驻京办嘉宾楼北门国玉新疆和田玉文博馆。那么它的联系电话呢是6835-8369，6835-8369。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他其实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这个首饰啊还有一些挂件啊摆件啊，大家都很感兴趣，但是大家不懂啊，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买，我甚至有的时候刚才两位也说到了，我买了之后我在新疆买的我买的都不对，那我究竟应该怎么买，我怎么才能买的就是物有所值，而且让大家觉得哎，我这东西一拿出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其实像那个和田玉的，其实那个购买的话，就是还是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其实很多人买东西之前就不做功课，有的时候特别是去新疆有的时候旅游，可能就是一时兴起就觉得好看，然后就买了。但是他其实对玉不是特别的懂，特别的了解。其实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先对和田玉，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因为也是全年对外开放的，其实对玉有一个简单的认知了解。那你在进行挑选在进行购买的时候，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考量，那包括我是想选择哪种玉料哪种产地的，那我更哪种镯型更适合，因为像女士的话她那个 胖瘦呀高矮呀都不一样、嗯、那我适合戴是宽一点的窄一点的，那包括镯型有这种贵妃镯呀还有这种平安镯呀，因为它镯型也不一样，其实你女士其实如果要是试一下，包括现场佩戴的一个感觉，包括对玉稍微有一点了解，那可能选购起来的话可能就会更顺一些。 嗯，刚才说到的那个贵妃镯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是圆的那个吧？ 对，就是椭圆形 的。 嗯，那平安镯就是 里面是圆的，然后外面也是圆的、嗯、就是那种就是平安镯，平平安安。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张博士，我们的老朋友，他就说说的对哈，就是喜欢但是对玉石不了解，所以说我觉得文博馆它的这个设立哈还是有它的意义的。首先就是说您得先懂一点，听听我们的这个讲解人员的介绍哈，您才可能从其中更加了解到我们这一件作品它的含义吧，或者说它具体的品质究竟好不好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是推出了第八届手镯节那这个手镯节推出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大家来推出呢？ 嗯，首先手镯它是针对女性的，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的女性的还是很重要的，然后正好手镯是专门为女性所定做的这么一个饰品，然后它戴上去不管是从美观度来说，可以说本身玉镯它就很适合，就跟中国人咱们这个华夏人穿这个旗袍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嗯、 啊，不管你身材是胖还是瘦，你是凹凸有致还是说微胖，像我就是任何人，我们那次做的旗袍秀啊，就发现不管你身材好不好、嗯、只要是我们是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我们穿起来旗袍都是美的。 嗯， 镯子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是高矮胖瘦皮肤黑白还是还有点发黄，但是你绝对能选出一款手镯，你戴上去就是很好看的。这第一是美、 嗯、 第二呢是就是玉镯它从古代到现在它是有传承这种，就它更能彰显这个爱的这种定义。 嗯， 因为以前的人是传给自己的，古代人是出嫁的时候女儿一般都要配玉，就是她条件好的话配玉，条件不好的话配金配银，配金就已经是条件不错了，地主家的孩子。 对，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婆婆的镯子吗、 嗯、 说的就是这些事儿。 对，就是传镯子，不管是什么材质的，传镯子就是一个从中国以前就传下来的传统，因为镯子代表的是圆满、 嗯、 它是圆形的。 对， 它其实传递的是什么，传递的是希望你能婚姻圆满幸福，因为这圆满在中国这个词语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团圆呀美满呀都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到后来像现在我们出现了，就是很多都是子女有本事了自己挣钱了回馈给父母，它其实也是一个爱的传递，因为我也想着你、 嗯、 你也想着我，包括定情来说，像西方是戒指，中国人其实以前就是玉镯，但是现在这个文化呢慢慢就大家可能更喜欢西方，就是可能那个更深入人心吧。 嗯，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个玉镯的这种传说就慢慢的这就淡化了。其实中国人结婚就是玉佩和玉镯，它也是代表了一个爱的一个定义，所以说这个玉镯我们就想突出这个主题，让女性更幸福更美满，然后让传承能传承下去这样的。 嗯，确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聊天室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觉得说的特别的好，依依他说多看多学，手镯不在价高，在般配啊，合适才是高级的美。我觉得这说特别好啊， 嗯、 确实，我们要有一定的了解哈、啊，然后再选出和自己有缘、比较心仪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然后另外呢，朝花夕拾说，看来周末啊，应该去给婆婆挑一个镯子，以后啊，婆婆再传给自己。确实，还有用户8398MI他说，手镯节，那作为一名男士哈、啊，可以送给家里的女士们。家里的女士们，看来您得买不少，因为这至少不止一个吧，因为已经是女士们了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哈、啊，您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国玉文博馆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而且里边的作品啊也真的是不少，2000多平的展馆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是够大家一饱眼福了吧。 嗯，对， 嗯。 另外呢，还是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地址啊，我们请这个我们的总监倩倩来给大家说说吧。 嗯，在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驻京办事处啊，嘉宾楼，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停车场，所以你们来的时候最好是打电话预定一下，包括那个听闻不管讲解，然后是电话是6835-8369，如果导航的话，直接搜国玉新疆玉和田国玉新疆和田玉文博馆。 嗯，6835-8369，再提示大家一下哈、啊。那么今天就是周五了，马上就要周末了啊。那如果大家在这个周末，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想要出去看一看啊，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和田玉的文博馆。国玉文博馆其实我觉得还是公益属性比较多的了，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展厅，但是它一直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所以说大家不妨呢去看一看。另外我们看到有朋友说吊坠很漂亮哈，寓意也很喜欢。另外玉兰花他说哈，最喜欢的就是玉器了，但是鉴别知识比较少，所以不敢瞎买。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点了，就是说请我们的这个讲解的人员给您讲一讲，也许哈您就再下次不管是您去哪儿买啊，您心里起码是有底气了。 嗯，对。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地址是三里河路7号的新疆驻京办嘉宾楼北门国玉新疆和田玉文博馆，联系电话呢是6835-8369。那也希望大家哈，今后呢通过我们的北京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这个听听 FM 当中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另外呢，关注新闻热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灰色城楼，大十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失常。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